咁啊，世间嘅长者，既然有呢十种嘅德性啊，咁啊，但系佛呢就系为无上法王，系出世嘅大富长者。咁啊，佛呢亦都具足十种嘅德性。嗱，第一咧圣贵啊，咁啊佛呢从呢个真如法性而出啊，咁啊圣贵啦。啊，第二就位高啊，咁啊佛呢具足福慧两足天，成等正觉啊，十号具足，咁啊佢嘅地位系最高啊。所谓为九法界之最高者，咁啊第三个大富啊，咁啊佛得具足无量圣财法宝，所谓万德庄严。第四就系智心啊。咁啊，佛一切种子通达一切诸法，能够彻法界之底缘啊，能够洞实相嘅边际，唯佛一人先至可以。咁啊，第五咧就年期啊，佛一从成佛以来，已经咧系尘点劫数啦。咁啊，第六就系威猛啊，佛能够降魔制外。剪怪除妖，能够除冤益步啊！呢、这个都系佛嗰种个威德。咁啊，第七咧就行净啊，咁啊佛一三业清净，都随智慧行，所谓纯洁精真，永无瑕疵。咁啊，第八咧就系礼备啊，因为佛系具足威仪，行来具止。俯仰屈身啊，一举手一投足啊，都是具足威仪，而且可以足为我哋嘅模范啊，令到人天敬仰。咁啊，第九就上敬啦，咁啊为十方诸佛之所赞叹啦。咁啊，第十就下低啊，九界圣凡都以佛呢系为师长。称为佢嘅世尊，咁啊长者有十德，佛呢系为出世大长者，咁啊亦有此嘅十德。咁啊居士，咁啊通常讲咧就系、是、居家修道之士，等于话佢冇出家，咁啊只系在家里边咧修行，咁啊但系做个居士啊，咁啊依佛经嚟讲啊。咁亦都唔係好簡單、好輕鬆嘅。咁要乜嘢嘅條件啊，先至可以稱為居士咧？嗱，清心寡欲。第二咧，要好道多聞啊，而且要恬靜自居。咁每一個未出家嘅居士啊，即係在家信徒。咁就问一问自己系唔系真系清心寡欲？咁啊系唔系好道多闻啊？咁啊判定自己个居士身份咧够唔够资格？啊咁你如果自问唔够资格啦，咁啊认真又好好地咧学一行啊，咁啊佢就千万就唔好啦。啊，以为自己系个大居士系大富化啦。咁啊，对出家人唔恭敬，有啲仲常常闹出家人。咁啊，呢种咧唔单话失咗佢呢个居士嘅身份啊，咁啊，而且咧亦都做下好多嘅口过。咁啊，所以做一个在家嘅居士咧，亦都有佢嘅条件嘅。咁啊，亦可以讲啊，佢话边家守道，虽得身处尘劳。但个心常清净啊，就名为佢嘅居士。啊，咁亦都可以问一问自己啦。啊，即使咧在呢个尘劳之中，咁啊你冇机缘你出家啦，但系佢虽然居家守道啊，佢心很清净嘅，咁你都系做居士一个条件嚟噶。咁啊分开咧，有一种啊，所谓有道德。咁啊，亦都咧系有官位啊。咁啊，如同我哋人所熟悉嘅苏东坡居士啊，佢在宋朝咧，佢所做嘅官啊，咁啊应该系最高噶啦。但佢亦都 有好好的學問啊。咁啊，佛經裏邊固然佢研究得好清楚啦，咁啊好多嗰啲參本啊，乃至呢個嚴口科裏邊啊嗰啲召請之文，咁啊好多都係出於佢嘅手筆。咁啊，證明咧佢嗰啲文字學問好啊，咁啊亦都心通佛法啦。阿若瑟有一種咧，佢好有呢個道德，但系佢就冇呢個做官嘅位置啦。咁啊，嚟旁居士啦，啊咁佢全家人啊都係信佛嘅，當日信佛啊，佢嘅全家人，包括老婆仔女啊，到到最後呢一關咧。咁啊，話走就走啊！嚇，絕對有自由，絕對係有主宰啊！唔會俾嗰啲隻腳牽纏，生唔得，死唔得嗰種嘅痛苦咧所係過嘅。咁啊，呢種嘅見識咧係有道有德嘅大居士，而佢真真正正咧站在自己呢個居士嘅立場，而自己咧發生個修行。咁啊，於呢個佛法中有所認識啊，亦都有所了解啊，亦都真正實行，所以入嚟個全家人咧，個個都好走嘅，咁啊冇一個咧走得辛苦嘅。不破時就犯僧，處佛來應啊，咁啊即係同一個時間，咁迎犯齋供咧嚟到供養嗰啲出家人。咁啊，處者就等也，咁啊等佛咧來應供。嗱，咁啊，我哋點解可以知得在一日同時，咁啊供佛合真咧？就因為有處佛來應呢一句。因為長者居士佢唔知道佛已經受咗呢個波斯匿王之頂啊，所以佢就等佛來應供。咁啊，點解人咁啊同時犯佛呢？處真來應，而偏偏要説啊同時犯真，處佛來應咧，就因為佛就一轉。咁啊，此娑婆世界嘅當時同時啊，無量尊佛就只係有我哋教主釋迦牟尼佛一尊佛。咁啊，既然只有一尊佛咧，佢早嚟已經受呢個波斯匿王之請啊，所以就能夠同時再受他人請。但係僧眾就好多啦，咁啊，常隨眾都有1255啊，仲有其他所謂法師隨佛出家者數唔出咁多，咁啊，仲有圓覺祖菩薩，仲有好多啦。所以就只好讲啦，佢话同时就犯僧啦，同一个时间，即系同波斯匿王请佛应供之时啊，咁佢哋迎犯斋供，咁啊供养咁多嗰啲出家者，咁就处佛来应啦，咁啊等佛呢来应供。得佛即闻时就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就应诸斋主。此地由於發心供佛及真的人啊，好多，咁啊受供呢個出家的僧眾咧，亦都好多，而且在呢個大眾之中，以文殊菩薩為上首，咁啊以下各人啊，一般普通嘅權利菩薩或者小乘嘅阿羅漢啊。咁啊，對於文殊菩薩嗰種嘅德行咧，都絕對服從啊！所以佛咧就斥命文殊師利菩薩，咁啊分派其他嘅菩薩啊，或者大阿羅漢嘅上首，咁啊各個統領大眾啊，依呢個請者各種嘅次第啊去應供，令呢個請者師者。积福而种善根，嗱，例如某一个斋子，佢缺呢个千真供啊，咁啊，文殊菩萨呢就派领一个上首，咁啊，领导千人咧，咁啊去应供噶，啊，咁啊又或者有啊，人咧供斋咧系有一万份嘅，咁啊文殊菩萨咧 咁啊就派另一个大菩萨啊，咁啊化咗一个大阿罗汉啦为上首，咁啊领一万个出家者，咁啊前往应供啊，无量斋主咧，咁啊欢喜无量。嗱，咁如果话供千真斋咧，咁啊平常嘅人啊都可以喺呢个城市里边都做得到嘅，咁啊一般嘅丛林咧都可以。咁但系如果供呢个万真斋咧，咁啊一定要走去嗰啲名山大刹啦。例如我哋中国四大名山啦，咁啊里边咧先至够份量啊，咁啊过万咁多人咧去应供啊。咁啊即使个本身冇过万啊，但系远道啊闻名而来者噶啦，咁啊亦都可以斗够啊呢个一万嘅数目。咁唯有阿难，就先受别请，远游未还，就不遑增赐。基无相助及阿舍利，徒松俗归，其日无功。不即而来，执持应气于所有性，就次第情黑，心中初后，最后谈语，以为斋主的无问正位，察利尊圣及坚陀罗。方行等时的不择而见，发现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。阿难以知，如来世尊可须菩提及大迦摄为阿罗汉失昆平，阴阳如来开展无遮的道诸而放经比成王，随步各门严整威而肃公斋法。咪一段经文。就是自堕因缘的第二科，名为叫做阿难等刻。阿难就是此一个当机，亦是本经的发起人，是一位出家的比丘，就是教主释迦牟尼佛的堂弟。等刻呢，就是平等而刻时。古德讲，阿难尊者在未曾试堕淫室之前，已经是得证四果，早得证初果，即是早已经是证到这个初果的位置。但是文对某大师呢，他对这个问题他就加以辩论。他说若是阿难在未曾试堕淫室之前，咁已经系证到初果啦，咁得到呢个道共界啊，咁初果个境界咧就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叫做须陀洹啊。咁又在呢个戒律里边咧，咁如果嗰啲初果圣人去耕田去挖地啊，都从嚟四圈啊，嗰啲虫咧。好自然咁咧，离开地处，咁啊等于话嗰个锄头啊，咁啊或者呢个泥头啊，去爬嗰啲地，锄头去挖嗰啲地咧，嗰啲虫蚁啊，都常常离开四处啦，咁啊伤害佢唔到啦，咁啊呢种咧就叫做咧唔入呢个色声香味触法嘅六尘，即系对境咧不起分别啊。咁啊，呢种就系叫做初果圣人嘅境界。咁啊，既然佢证初果，已经得到呢个道共界，唔入呢个色声香味触法，不为呢个色声香味触法嘅六种尘境所转啦。咁啊，点解佢会堕呢个淫室呢？就当然就唔会啊，遇境逢缘。堕于呢个淫室啦，而直至到前三卷，咁啊佛啊七番破网啊，第二卷嘅十番变见，以及第三卷会阴入世界嘅四科为如来藏性啊，再用呢个七大系体性周遍，一一加住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咁啊，阿难到嗰个时候咧，先至开悟，自己讲咧，佢话烧我一劫颠倒想， 咁啊，烧呢个月月颠倒相啊，就说明呢个见物助呢个开悟之时咧，可以顿转。咁啊，既然啊开始，咁啊断见物，咁啊嗰阵时先至咧系正初果。咁啊，若是话在未曾试过淫失之前，咁啊已经早证初果啦。咁啊，则此三卷经文之后安啊说出，佢话烧我一劫颠倒想不力生其恶不生咧，咁啊应该就进一步咧，已经系正二果，就唔需要等到啊第八卷。咁啊，文佛开住个五十五咪真菩提路啊，先至断除三界修真六等微细烦恼咧，而正二果。咁啊，既然一定要等到第八卷，佛啊开住五十五咪真菩提路，咁啊，阿难先至断除三界嘅修心六品啊，微细烦恼先至正二果啦。咁啊，就说明咧。阿难啊，文佛开示四科七大阶状性，先至正初果，就等于话阿难未曾试到淫失以前，咁啊仍然系个凡夫啊，咁啊由于系凡夫，咁啊先至有试到淫失之时，咁而发起此个首灵言大家。咁啊，等刻呢就系、是、平等行刻，就唯有阿难就先受别请啊，唯者就单独啊，阿难呢啊此经啊当机嘛，咁啊具足嚟讲啊，就叫做阿难陀，咁啊中国话佢就兴起啊，即个佛成道之嘅降生，佛个成道嘅时候，咁啊呢个菩提树神啊。到呢个皇宫报喜，佢话恭喜大王啊！咁啊，太子已经啊成道啦。咁啊，当时正藩王同埋宫中国人啊，乃至许国嘅人民呢、啊，都生个欢喜心。咁啊，不久又报啊，咁啊，皇宫里边呢、这个第三王曾王子啊。咁啊，兴而且起咯，所以合埋咧，佢就起。咁啊，亦名一个欢喜啊，因为阿难宿劫得本，具足二十种嘅大人相啊，所谓身如白银，都面如满月，父母见之，都皆生欢喜。咁啊，阿难自己本身啊，所谓孝有仁慈，谦恭忍让。所有六亲以共佢嘅兄弟姊妹咧，对佢都无不欢喜啊！佢后来从佛出家，具足威严，人天见之啊，亦都个个生个欢喜心啊！阿难尊者辩才无碍，闻佛说法，然后为人演说啊，佢一字不漏。咁啊，四众千万都亦生个欢喜啊！咁啊，具足如是咁个欢喜咧，所以印度个梵音叫做阿难啊，中国话就叫做欢喜啦。咁啊，天台中就说阿难尊者系百梵王之子，但系大智道论里边咧就说阿难啊系佛梵王之子。咁呢个画者咧系个翻译人咧，佢嘅手笔唔同。咁啊，但无论如何，佢就同佛咧有呢个兄弟之谊。咁啊，后从佛出家，在十大弟子中，佢系多闻第一啊。就闻佛说法之后，佢系一字不漏。咁啊，入阿难有三个名字啊，一咧叫做阿难陀，此云就兴起佢嘅词小乘嘅声闻状。咁啊，第二叫做阿难拔陀啊，此云就起言 佢就持呢個圓覺座。第三，另外叫做阿難伽羅，指為佢嘅喜海啊，就係持菩薩座。咁咪一個人具此三德，大乘法、小乘法即皆受持。咁啊，可見阿難咧就唔係普通嘅聲聞啊，係屬於大士菩薩嘅身份，係一個有大智慧者。咁啊，《涅槃經》講個阿難尊者啊，係具足八種法嚟受持十二部經。咁啊，此八種法咧，第一佢有信心堅固啊，咁先至可以受持啊完整嘅十二部經啦。第二，佢就心如質石；第三，佢就身無病苦啊。咁如果成日都病啦，又點可以嘅受持啊研究呢個十二部經咧？咁當然要身無病苦啦。咁第四咧係常勤精進，第五係成就念心，第六係心無憂苦，第七咧成就定意啊，第八咧從文生義。咁以此八法受持十二部經嘅大乘法。咁阿難仲有八種嘅不思議。咁佛咧同文殊師利菩薩講啊，佢話阿難是我二十二年。咁啊，具足八種嘅不思議啊！嗱，第一佢就不受別請喎。咁啊，佢雖然出咗家，常常隨從佛啊，但係佢絕對唔受特別人家之請。佢即使去呢個施主家，佢一定同埋大眾去。如果別人特別請佢咧，佢絕對唔去噶。第二，他就不受故衣，故的是舊衣，就是佛著的袈裟。當然佛所穿的袈裟最多的，因為人人都恭敬佛，以袈裟來供養佛。佛當然每一件都要搭一搭，用一用，用過就變成舊了。但佛就為佛侍者，恐防人家的誤會，咁啊，佢佛嘅侍者，咁啊，常常在佛一起嘅，咁啊，佢好容易咧，咁啊，佛嘅啲袈裟有多啦，佢都可以捐点便宜啊，咁啊，攞多一两件啦。所以阿难咧，为免此种嘅嫌疑，所以佢绝对咧，从来啊，唔接受佛啊任何一件曾经用过嘅袈裟。咁第三就見佛之事，咁阿難就為佛侍者，咁啊照顧佛噶嘛，咁啊就佛嘅近身人啦。咁啊常常接近佛咧，當然常常見到佛啦。咁啊亦都咧好容易被人咧發生誤會嘅，所以阿難尊者見佛一定有佢嘅時間啊，而無必要咧佢唔隨時見佛。咁第四系不生欲心啊，欲咧就系贪欲啦，即系起心动念啦。咁阿难为佛自己常常随佛往呢个天上或者龙宫说法啦。咁啊见到嗰啲天女或者嗰啲龙女而美貌者啦，咁阿难尊者从来唔起呢个欲念啊。咁第五话不再问。咁阿难听法之后，永不忘失啊，所以从来都未曾知过。咁啊，听唔懂咧，佢再问佛嘅。咁啊，第六就系知佛入定啊。咁啊，佛为咩事讲入定？咁啊，普通人就唔知嘅。咁啊，阿难系知得。咁啊，第七就知众得益啊。咁啊，佛说完法之后。咁啊，大眾得啲乜嘢益處咧？咁啊，普通人亦係唔知嘅喎。阿但阿難尊者咧係知得，在座大眾啊，聞法之後所得嘅利益係大抑或小啊，淺抑或深？咁啊，第八就知佛諸法，咁啊，佛諸法所說嘅係大乘法啦，係抑或小乘法咧？ 以一次的法会啊是大乘法，那么抑或呢是小乘法呢？冇人知啊，也只有阿难先至知道。所以阿难具足法种不思议，咁啊说明阿难就唔系一个普通人，亦可以结为古佛再来啊，或者咧系大菩萨之焉，系以文殊师利菩萨啊，以个观音菩萨等啦，系同等地位啊，把手同行。咁啊向下五堕人失，发起此经啊。都是阿难尊者的大慈大悲，为着利益当时的现在啊，以及我们未来的苦恼众生而示现已。那么先受别请，就是阿难尊者先于佛登应供之前，那么早呢已经受了别人请了。但是始终呢就有个问题，无论大乘界小乘界都是制他的弟子不准受别请的。那么为什么阿难呢，那么现在受别请而破坏这个戒律呢？那么但是戒律呢一条里面呢都有开遮持犯的，咁啊，在某一种嘅情况之下，你一定要持，啊，绝对咧冇得通用。咁啊，但系有阵时咧，在其他某一种嘅情况之下，咁啊，亦有开源嘅地方。咁所以此处啊，阿难尊者能够先受别请啊，因为有开源之故，例如远行时，或者咧系远来时。或者是失医时，或者是知医时，或者是有病时，那么得以受别请。那么现在始终阿难先受别请是属于这个知医时，因为他受别请在先，此则是没有过处，但是自知在即，海众云集啊，佛前行呢个自知法，咁啊照理呢，佢哋应该早去啊，要早回。咁啊，但系讲呢个文句，偶益大师讲啦，佢话藏经中啊，说得阿难呢，绝对冇呢个破下之时，咁啊亦都冇受别请嘅过处。咁啊，現在所講阿難先受別請咧，就係佢在於呢個自知之日，王神等啊，未來請佛及僧之前，咁啊，阿難一早已經受別人咧請咗去啦，咁就叫做先受別請。個遠遊就未還啊，因為依主家太遠，所以未曾及早回归，就不忘僧事啊！因为远游未还，所以不能忘及随于呢个大众嘅僧事去受呢个王神之供。咁啊，始终呢个僧事咧，咁啊，经里边有四种嘅了解。第一，所谓僧事请啊，就僧事求。请嗰个人呢按住呢个规矩去请，而呢个办事人呢咁亦都按住呢个大众嘅先后呢派去应供啊，咁啊请嘅以供受嘅两个都愉快。第二就系别请就别受，咁请个人佢就讲感情啊，我只系请某一个。其他同我冇感情嘅咧，我就唔请啦。咁啊，佢就别请啦。咁啊，呢个个别人咧，亦都与呢个请者有交情。咁佢既然请啦，我咪去咧。咁啊，佢就别就啊。咁啊，于是请者与共受者啊，两个都不厌呢个争执。 咁啊两者都不宜犯。咁啊第三十节请就生先秋，就属于咧请嘅就唔宜犯，佢就别别咧要指定请边一个。咁啊但呢个办事人咧，佢就唔听佢话喎。佢话某居士啊，佢话你请真应公啊，你无非系求福啫，你无非系结缘啫，你唔应当个别去请啊，因为七法都无别请法，你应当按住啊我哋呢个真权里边次序去请，我哋呢亦都系按住呢个真权嘅次序去接受。你不应该呢指定个别请，咁所以请嘅係唔如法，但係呢个办事者呢係合法係如法，咁你就别请係真次就。咁第四呢就係真次请呢别就，即係请呢个人佢係懂规矩，佢呢唔指定呢请某一个，佢只係在呢个丛林里面啊，咁咪有件咁嘅事，我要请真应供，係一定要按住呢个次序来去接受，我唔会特别呢指定边一个同我好家庭呢，我就指定边一个，咁咪呢个请嘅就如法咯喎。啊但係呢个办事人呢就唔如法啦，咁佢见到有人家请真受光啊，佢就派嗰啲呢係同佢有交情嘅，或者呢对佢所谓阿谀奉承嘅，佢就派嗰种人去呀，佢唔按住我哋呢个真权嘅法律，咁呢种属于请嘅係合法啦，咁呢个呢被请嘅呢就唔合法，咁如果照呢个戒律讲呢就叫做盗十方真物啦，是一种很大的罪，那么属于呢叫做真事情呢别咒。那么现在阿难尊者因为远游未还，所以他就不能够啊，那么随于这个真众的智慧而去受这个王神的应供，他的机无相助不及阿舍利，此就名阿难呢不依常规，无伴侣啊，而独自往啊，亦都独自回归。咁啊，既无上座，上座通常讲啊有四种啊，咁啊印度话佢哋色契罗，咁啊中国话佢哋上座。第一种系佢嘅生年上座，就话佢再生嘅时候咧，咁啊佢个年岁咧系最老。咁就最大啦，咁而且佢就兼夹咧，佢持呢个清净戒啊，咁啊具足威仪，咁啊被人尊为上座。咁啊第二咧就系戒立上座，等于佢都至少出家，而且咧跟住咧就受戒。咁啊，既然少少地嘅年纪出家，又随即受戒啦，咁啊，佢个戒立当然就好老啦，所以叫做戒立上座。咁啊，因为佛教规矩里边咧，咁啊由初出家受戒，即系由受戒嗰日开始啊，由得戒嗰日开始，咁啊至到十年满啦，咁啊叫做初。下至十下属于呢个下座，咁啊从第十年至到第二十年满啦，咁啊佢哋中座，咁啊若说话由二十年至三十年咧，咁啊就名为佢哋上座啊。咁啊如果我受戒超过三十年啦，咁啊点啊？我哋就尊称佢为咧，佢就尊叔啊。咁啊！現在香港咧，等於話走咗嗰啲就冇得計啦。嗰啲未走咧，咁啊！現在喺呢個佛教裏邊啦，所謂有辦事嘅能力啊，咁啊多部分咧都係屬於老界啊，等於話超過咧 三十年的戒律啊，由这个出家组受戒业组啊，咁啊人人都是专属嚟嘅。咁啊第三咧就叫做福德上座，咁啊有好多嗰啲老人家出家嘛，咁啊当年佢年纪老出家啦，咁佢受戒呢个戒律啦，应该就唔会好大，唔会好多啦。可是咧，佢福德深厚啊，就为大众所推崇，咁呢种叫做福德上座。咁啊第四咧就叫做法性上座啊，咁啊即系正性果，咁啊断咗呢个三界见思烦恼，咁就唔论佢出家几耐或者几浅啊，佢只要证出世性果，咁我哋就尊称佢为上座。咁啊阿舍利，咁啊中国嗰个鬼梵师啊，因为佢举止发言合佛嘅鬼则，做我哋嘅模范啊，咁啊值得我哋对佢尊敬嘅，咁就叫做鬼梵师。咁啊其中啊有五种嘅唔同啊，第一叫做剃度阿舍利，咪即系自己嘅师傅啊。咁啊每一个人出家咧都有佢嘅师傅啊，等于在家每一个人出生咧都有佢嘅老豆。咁啊呢个剃度师，我哋就叫佢做剃度阿舍利。咁啊第二就叫做啊教经阿舍利，即系我哋出家之后，咁啊我哋嘅参学啊，咁啊亲近嗰啲法师听经学教啦，咁啊呢个讲经嘅法师啊教我哋学经噶啦，咁呢个就叫做教经阿舍利。你唔单话亲近呢个好多年，由佢一手栽培。咁啊，固然系你个教经阿舍利啦。咁啊，即使咧我哋从前啦，咁啊孭个包袱，咁啊到处去亲近嗰啲善知识嘅。咁啊，即使你只系听过佢一句佛法或者四句偈啦，咁啊，我哋积少成多啊，得到好大嘅法应啦。呢啲都系我哋教经阿舍利。咁啊，第三咧就佢哋依止阿舍利，点佢哋依止咧？咁我哋叫参学啦。咁啊，梗系到外边啦，到处啊，咁佢亲近嗰啲善知识啦。咁啊，旧时佢参学就唔同今日啦，好似坐飞机啊，咁啊住旅馆咁好嘅。咁啊，旧时都系行路啊，咁啊行到夜就不能再行啦。咁啊，任何一间嘅寺庙。咁啊，我去挂班啊，所谓一宿两餐。咁啊，我即使就住过一晚嘅啫。咁啊，呢一间庙啊，或者净室嘅主持人，咁佢就发心招待我啊。咁我咪依止佢即使一晚。咁啊，呢一个净室啊，或者道场嘅主持人啊，佢招呼过我一晚。咁呢个人咧，都系叫做依止阿舍利。佢亦都成全我個道心啊，咁啊俾我個住宿，以共供養我個飲食，咁啊受我嘅依止，咁啊佢哋依止阿舍利啦。咁啊第四就加受阿舍利，就我哋受具足戒之時，咁啊平處問遮難同埋教令乞戒者，都係叫做教授阿舍利。咁啊第五就叫做揭磨阿舍利啊。我哋受戒之时，咁啊当行八四揭磨啊，为我哋忏悔灭罪者，咁就叫做揭磨阿舍利。咁啊现在话途中复归咧，咁啊阿难受请者，师衣已经系完毕啦。咁啊佢在呢个回程之中，物独系自己一个人啊。就翻到呢个毗卢精舍，咁啊，如果我哋接上埋嗰啲寂寞上座及阿舍途中独归啦，因为佛制啊，关系佢出家嘅弟子，咁啊，在受戒五年之前啊，即系由受戒嗰日起，五年之内未曾超过五年，如果你有事外出。咁一定要有啊，两位 或者呢是上座，或者呢屙屎嚟嘅，咁啊要陪伴佢同行同住。点解呢？因为恐防你初发心，你初受戒，未曾超过五年，你个定力都未足啊。咁你一个人去外边，好容易遇境逢缘，为境所转啊。所以在受戒未满足五年嘅出家者去外边咧，一定要有两位，或者咧系上座，或者阿姐嚟，就或者咧咁啊一位上座，一位阿姐嚟，总之要有两位啊嚟得陪住佢出入往返啊，使佢咧遇境咧逢缘。不要被那些境界转了去。那么现在阿难尊者出家已经十二年，那么超过法定五年了，所以他出外之时他就不需要上座，或者阿舍利两个人呢陪住他同行。所以我既上座及阿舍利他就陪中毒骨，咁啊，此三句经文咧，咁啊，亦都可以讲得为向下佢就误堕淫失嘅理由。嗰个其一嘅无功啊，嗱，咁啊，上文咧都已经系讲，个王神长者居士啊，依佛而知啊，咁啊，仍犯斋供啊，咁啊，请佛及僧去应供。咁啊，应该话有供先至得喎。咁啊，点解话其日无供咧？咁啊，因为王神长者居士，佢根本就唔知得阿难啊，早已经咧先受别请，佢亦都唔知得阿难啊，未曾来受供啊。咁啊，亦都唔知得阿难仍在途中，尚未归来。咁啊，所以话事日都无光。咁啊，既事日无光啦，而中午嘅时间又到喎，咁啊，过午又不能食嘅，咁啊，点咧？所以话阿即时阿难就执持应气啊，于所有定次第从悭，就话阿难平日既然冇斋供。时间亦都唔早啦，所以在午前未食之时，佢就执持呢个应量气嘅行乞，咁啊钵，佢就钵多罗。中国话佢哋应量气啊，就系、是、体、色、量三种嘅如法。嗱，体本来系瓦造，系瓦钵啊，后嚟因为好多年木嘅比丘啊，咁啊手都震啊，咁啊托住个瓦钵咧。常常手震啊，跌落地打烂，所以后来佛咧就开源啊，准许呢个钵咧系用铁嚟做。咁啊，佢呢个色咧就坏色啊，即系好似深嘅咖啡色。佢呢个量咧就随幅大小，极大唔过三升，极小咧不过升钵。咁啊，执而持之，用而乞食。居所有成，咁啊，阿难执持呢个应量器啊，向住个平日所有嘅呢个失罗法城呢而去，咁啊次第巡乞，咁啊佛制比丘呢，咁个乞食阵时啊，佢唔能够话舍贫穷，同埋舍弃都冇信心嘅，唔去行乞。亦都唔能够专向啊，嗰啲富贵人家或者呢个有信心嘅人家呢个乞，咁啊因此阿难呢，佢就不分敬畏，亦都唔分呢个贫富贵贱啊，顺住呢个次序去行乞，所谓慈心系平等啊。咁啊，佢就次第咧，順乞按住呢個次序，不令佢富嘅，咁或者咧係窮嘅， 咁啊，按住呢个次第咧去克制。嗱，咁啊，但系安尊者啊，佢属于个小乘境界。咁啊，小乘人嘅道力就薄弱啊。咁啊，现在佢想学呢个大菩萨嗰种嘅行径啊，以呢个慈悲心咧，咁啊平等佢化道。咁啊，因此咧就遇到啊。这个魔僧伽女啊，咁就为呢个邪咒所转，咁啊待于呢个淫室，咁啊当时由呢个心清净故啊，佢就作念嗰个世尊大慈，灵不救我咧，所以佛即时咧从顶放光，咁啊光中现莲花，就莲花现化佛。化佛宣说神读辟文殊师利将就往复，咁啊解除咗佢啊，俾呢个摩登伽女呢个人咒所转嘅灾难，咁啊然后归来佛所，咁啊先至发起啦，接受灵言大教，咁啊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啊，向下唔唱，付于明日。